一个有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跟住落嚟嘅节目系音乐节目《劲波罗谷》。 咦喂，我嘅两个好拍档去咗边度？呜， 系喺边度？喺边度？咦， 系啊，我哋喺呢度啊，阿 Migo。咦喂。Alan 任意又唔可以为你哋准备紧演唱会添， 系啊，就算我哋准备紧演唱会咧，都会翻嚟主持呢个咁有音乐性嘅节目噶。 系啊，你真系咁认为啊？个个歌星上到嚟都系唱过一句半句，咁都叫做有音乐性啊？唉，唔好嘈啦 ，Alan， 唔好嘈啦 ，Alan， 心平气和啲。好，我哋不如冷静啲咁去欢迎咁多位入场嘅观众先啦，好唔好啊？好啦，咁我哋呢个时候欢迎大家收睇《劲波罗曲》，好玩星期三。我系阿 Migo， 我系 Alan， 我系二文。 我见到五湖四海嘅嘉宾咧，已经响嗰边咧准备好啦。哇！冇错，好玩星期三之世界各地真情趣，请嚟来自日本治疗系嘅民谣女歌手。是啊，我知道他最擅长的呢就是唱一些听完之后令人觉得好舒服的音乐的，所以呢就有治疗系音乐的称号啦。大家这个时候不如我们眯埋双眼去感受一下由日本带来的清新治疗系音乐。是啦，有请日本民谣女歌手魔鬼之女加代秀娟为我们献唱来自原野之声。好舒服，听完之后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啊！即刻同魔鬼之女加代秀娟倾下偈先。加代话神，阿拉达话 Hong Kong what does Hong Kong what does music group 那个阿拉达诺伊尼卡奈塞诺阿拉奥祖门斯代诺听你乜字姑姑你 说噶？ 哎呀，唔该晒。加代咧就话佢好开心可以嚟到香港同香港嘅歌迷见面。今次加代佢仲买咗好多香港嘅特产，例如系凤梨酥啊、墨鱼丸啊、黑人牙膏啊嗰啲咁样。佢话咧佢家乡有好多人都好中意食黑人牙膏啊。唔该晒，多谢晒，拜拜，加代子。 喂，有一位大家都等咗好耐嘅歌手准备出场咯，见到我知道呢位歌手咧之前咧都系响电台度出身嘅 ，Alan 系啊，伊文冇错啊，佢咪同上次上过嚟嘅歌手蔡勉丽一样，都系嚟自电台嘅。是啊 ,Alan, 我相信呢喜欢听收音机的朋友呢对他一定不会陌生啦，是吗？大家一起叫他名字出来好不好？梁文礼和我们唱出一首相当之摇滚的作品，不要惹我。我知道呢你已经将你的市场呢放眼响东南亚呢，就唔淨只係香港㗎啦，有乜嘢同咁耐都冇见嘅歌迷讲先。 其实好开心啦。 真係唔夠时间啦。好啦，即刻同大家數一數本周嘅劲波罗榜先。第十位上升六级黎明，掌心又系肉，右手又系肉。第九位上升六级林一峰萧公子。第八位上升六级软硬天师我爱刘以达。第七位上升六级张立基 Electric Girl。 第六位刘德华如来佛祖。第五位上升六级蔡一杰怎么天生不善女。第四位上升六级何韵诗怎么天。第三位郭富城我爱小美。第二位上升六级张敬聪我不是张继轩。第一位哪个是哪个？阮文安，夸张啲咁多，即刻请阮文安同我哋唱出今个礼拜劲波罗榜嘅冠军作品《劲歌热舞》，夸张啲咁多。同今个礼拜嘅冠军得主阮文安倾两句偈先，唔够时间啦，唔倾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有啲咩特别嘅嘉宾啊 ，Alan。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嘉宾方面咧非常之厉害，全部都系女仔啊，包括有蔡英琪、关智斌同埋林一峰。香港区嘅代表已经讲晒啦，不如讲下五湖四海嘅代表。五湖四海咧有嚟自日本嘅咖喱饭，仲有文家龙、梁富丽同埋犀利妹添嘅。下个礼拜同样时间，非常之充满咗音乐性嘅节目，劲波罗曲，再见大家啦，好嘛？好啊 ，Alan， 拜拜。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互动节目 ，K 一千。 了解我哋工作嘅地方，呢度就系认识艺人另一面嘅地方。呢、這个地方叫做互动节目 K 一嘛。今日咧好高兴啊，又同大家喺电视机度见面啦。我系阿 Mino 啊，先嚟咧呢个环节，唐楼。 今日咧喺唐楼请嚟艾粒电视台都工作咗一段日子嘅员工啦，俾掌声佢好唔好？咁多位， 系冇啊，喂，唔使啊，唔使， 陈蛇干， 系， 陈蛇干你好，你好啊 ，hello， 电视机旁边嘅朋友你哋好。 陈仔，嗱唔介意咁嗌你啊，陈仔， 唔介意，你叫我做陈生啦， 陈生， 系陈生，系， 可唔可以讲一下咧？其实你平时日常嘅工作究竟系点嘅咧？ 哦，冇问题。其实咧，我就系呢度嘅 FM 嚟嘅，我唔系 AM， 系 FM 啊。 咁系有啲咩做嘅？ 我唔系 AM， 系 FM。 你系咩话？ 我唔系 AM， 系 FM。你有冇睇过嗰啲现场节目啊？ 啊， 现场嗰啲节目咧， 吓、啊，即系美女厨房啦， 系啦， 嗰啲啦。 当你主持人同你嘉宾讲完笑，但系冇人笑嘅时候咧，我就会走去观众席嗰度咧，就大力拍手掌，之后自己笑。啲观众咧就会识得拍掌同笑噶啦、 啊，原来系咁噶。 我哋呢啲就叫 FM， 就同 AM 就唔同嘅。 咁 AM 系做乜嘢嘅咧吓？ 问下一题啊。 照你咁讲咧，其实咧，阿陈蛇干啊，陈仔你咧，你先有呢个 陈生。 阿陈生，你先有呢个 show 嘅灵魂人物嚟嘅。 系啊， 即系好唔好睇嘅靠你嘅掌声，其实即系唔好睇，你都令到佢好睇系嘛？ 嗯，冇错啦。我练咗好耐㗎啦。 咁其实呢我想问下你啦，咁即係你拍掌有啲咩嘅秘诀咁样呢？ 拍掌嘅秘诀啊。 啊。 嗯。 冇商业秘密嚟 㗎。我諗係大力啲啦、 哦。 大力啲就好啲囉。 大力啲咁 样。哎呀。 咁有冇咩保养嗰啲㗎其实隻手。 保养嗰啲。都冇乜嘅， 哦，都冇乜嘅。咁即系其实你喺即系电视台做咗咁多年咧，有冇啲咩即系好即系好难忘嘅， 好难忘 嘅经历咁样咧？即系譬如邓紫峰啊，讲嗰啲烂 get 啊，嗰啲有冇即系呢啲可同我哋分享一下咁样咧？ 都有嘅。 嗯， 我记得嗰次都系我最后一面见到啊，唔着 A 嘅。 啊， 因为后屘我自己好少。 再撞返佢。 再撞返佢啫。 嗯。係咩事呢见到唔着起。 嗰次最后一次见佢。就係阿肥姐呢见到唔着起叫做唔着意。唔着意。同埋阿 Dudu 姐呢。 Dudu 姐都有 係啊。向台庆一个 show 嗰度就见到啊 ,Pixel Toy 呢就叫佢哋做 Pastel Toy 囉。Pastel Toy。咁我未拍掌呢。 啊！ 啲观众已经自己识得拍啦，我谂佢哋系搞 get 嘅，唔出气叫唔出意 ，pastel toy 咧叫 pastel toy。 好啊，好过瘾喎、啊！今日多谢晒咧，阿陈蛇干啊，上到嚟唐楼咧，同我哋观众见面，讲解一下咧，其实呢个 FM 究竟平时做啲乜嘢？ 其实咧，我哋平时咧、 啊，多谢晒， 冇啦。 拜拜！最后咧，可唔可以示范一下点样嚟拍掌咧？ 吓、啊，冇啦。哦，好，示范下拍掌。OK， 真系咁啦。 嗯，多谢晒。跟住落嚟咧就系收视排行榜、哦。你有冇咩心水咁样啊，陈世干？ 我自己 好啦，我哋听一听先啊。收视排行榜。第三位海狗拖车特约马路先锋，第二位八集长剧男人都可以，第一位喇叭四重奏特约去深圳记得整牙，恭喜晒以上嘅节目，多谢晒。哇，好劲喎，陈世干，哇，你一个人拍到两个人嘅掌声喎， 系啊， 我示范多次啊， 好啊。 好劲啊！好可惜我哋呢一个咧 K100 咧仲未上到榜啊 ，sorry。好啊，咁跟住落嚟咧就系自由讲，自由讲，你睇下啲市民有啲咩讲好唔好啊？ 我系张太， 阿尖啦，我觉得电视台应该系播多啲粤剧咯。我好中意阿嘉英同埋阿姐嘅，佢唱大戏唱得好好啊！ 啊，系黄小明啊！希望电视台呢可以出咗神雕侠侣啦，因为即係其实我细个时候你係咁睇到而家仲未完啊，阿女主角好靓啊，但啲特技好鸡囉，多謝。 我係张太啊，又係我，因为我未讲完啊，五零镜係咪可以早啲播呢？啊，晚晚两点几先播，我唔使瞓咩？我重播嚟㗎。是不是我觉得主持人不可以望下镜头咯，有时啲镜头走咗呢就跟唔到咯个主持人。 使乜要讲正 我系陈太 我未讲你做乜走入嚟 其实我觉得五零镜呢可以做少少播咯。 到我咪呀我系。 我系张太咯其实我觉得五零镜呢可以早少少播同埋可以多返一面镜囉变成六零镜我讲完啦。 我觉得呢 我係张太。 我讲埋走㗎啦俾我讲一句啦新闻好好睇多谢。 我係张太。好多谢 TVB 俾呢个机会观众去发表自己嘅意见啦。我希望五零镜呢可以做返少少播啦我係张太好多谢 TV 俾个机会观众去发表自己嘅意见啦我觉得你哋可唔可以送啲礼物俾发表意见嘅观众呢有冇锁匙扣啊又係锁匙扣啊我而家好多锁匙咩你送咁多锁匙扣俾我。我係张太。我想问我发表个意见可唔可以就係话啲观众发表意见之后唔好淨係送锁匙扣送第二啲嘢呢我係张太。係咪等我一个发表意见嘅呢 其实我都好鍾意睇五零。 张太五零镜嗰个意见系我噶，唔该。 艾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收睇， 拜拜。 掌声多谢晒，就快要赶去庆功，下次先。 野，一对望你双眼睛。